芒果 TV、喜马拉雅联合出品，光合积木制作，晋江文学城 Priest 原著，古风玄幻多人小说剧《六爻》第46集。 颜征明的佩剑实在扎眼，剑本身怎样不提，单说那剑鞘就可谓是价值连城，上面镶满了宝石，皇后娘娘的凤冠恐怕都没有这许多宝贝。周寒正打量了他一番。 在座列位有能引气入体的都知道，最初的气感产生可谓是靠因缘际会，不知颜掌门是因为什么而入道的。 颜征明此刻正盘算着，如果要走，到底要不要去和青龙岛主辞行的事儿。他心里明白，岛主帮他们找人又提供庇护，对他们可谓是仁至义尽，然而平生未受过的委屈都在青龙岛上尝了个遍，颜征明心里又不免对岛主生出几分怨愤迁怒来。见问，他不愿多费唇舌，只十分简短的道：“ 见。” 周寒正点头笑道：“ 不错，这我倒是猜到了，看得出颜掌门对自己的剑十分爱护。” 这话一出口，连颜掌门三个字都显得讽刺非常。众人有看热闹的，有刻意巴结左护法这个大能的，顿时爆出一阵哄笑。程前额角青筋一阵的跳，李云早知道他按耐不住，见他一动，立刻扑上去将他按在了掌下，低声警告：“ 小钱，又想惹事吗？” 程前将拳头攥得发白。每个人都有一条不能忍受的限度，可能在别人看来不可理喻，但就是当事人无论如何也咽不下去的气。若是别人当面侮辱他，程前为了大局未必会愿意和别人产生冲突，也就忍了，可落到师父和师兄弟们身上，他就无论如何也受不了。李云一只手死死地卡住他的肩膀，在程前耳边说道：“ 别闹事儿，大师兄恐怕是想回去了。” 程前一顿：“ 小钱，你好好想想，你都受不了，大师兄如何受得了？只怕他今天早晨一看见这讲经堂的大山坡，就生出想回去的意思了。” 周寒正先是将颜征明晒在一边，侃侃而谈他所知道的各种引气入体门道，历数一遍之后，他说道：“ 引气入体是沟通天地的第一步，过了这一关的诸位，就算是正式入了门，接下来才是功法。至于这个功法是什么，各门派都有自己的独门秘籍，但实质内容也多半大同小异，都是在教诸位如何将天地精气引入体内，形成自己的真元。所谓功力深厚，除了剑法精妙与否，还要看诸位的真元是否醇厚。” 周寒正转向颜征明：“ 不知颜掌门引气入体多久？” 颜征明一时沉默。扶摇派从不讲究功法，弟子入门后第一件事永远是没完没了的刻符咒，锻炼经脉，偶尔机缘巧合入定，或有所悟。木春真人也从未像其他门派那样要求他们打坐凝聚真元。周寒正仿佛料定了颜征明是个不学无术的纨绔子弟，笑眯眯地追问：“ 颜掌门，怎么？ 三年。” 周寒正抚掌笑道：“ 引气入体三年，功力应当已有小成，我等见识一下吧。” 他话音刚落，台上顿时一阵怪风，一股脑地卷向颜征明。颜征明本能地横剑在前，周身气感瞬间调动了起来，在他脚下形成了一层看不见的罩子，将他护在其中。周寒正好整以暇的 对台下伸着脖子仰望的众人说道， 这套功法叫做假山河，是我派专门为了考教弟子功力而创的，想必列位中有些已经在青龙会试中见识过了。这一式叫做飞沙走石，是针对入门弟子的，三年内功小成，勤奋努力或出类拔萃者可在这飞沙走石中坚持数天，次一等的可以坚持几个时辰，再次的一时三刻也是可以的。至于…… 严征明只觉得整个人耳畔嗡嗡作响，他从未修炼过真元，根本不会常规的调动调息，很快四肢几乎没有了知觉。周寒正话还没说完，护在他身侧的气膜已经碎了，一股无从抵御的大力直接撞向了严征明的胸口，随后飓风如鞭子狠狠地抽在他的身上，他整个人脚下一轻，下一刻已经被甩下了高台。那周寒正无动于衷地看着摔出去的严征明，不慌不忙地补全了自己后半句风凉话， 至于那些资质不够用丹药强行提升境界，因服药入道的，我本以为他们兴许能坚持个一盏茶一炷香的功夫，但是眼下看来是我高估了。这位服药派严掌门可还好？ 严征明觉得自己周身的骨骼好像已然尽碎，一时间他五感六感一同失灵，只看得见周寒正那居高临下的目光，好像自己在他眼里只是一只浮在尘埃中不值一提的蝼蚁。好几个人跑了过来，可能是师弟们或者是自家道童，他们一帮七手八脚的想把他扶起来，可是严征明的腿上没有一点力气，根本不吃劲。严征明不知道当时自己是不是晕过去了，他觉得有些恍惚，恍惚中又好像听见了师父的声音。 征明啊，你出身富贵，不知人间疾苦，从不知何为逆境，对修行中人来说并非幸事。为师今日就送你琢磨二字作戒。 那是八年，不，快九年前了，他刚拜入扶摇派门下，第一次在不知堂受戒的戒词。严征明从小就懒于读书练武，当时就没听明白。 什么意思啊师父，让我琢磨什么？ 欲者食也，其先与大陆上的沙烁顽石没有什么分别，今年日久或经烈火或经锤炼而凝成，隐于山间水下而无人识得，还需磨去石皮，百般琢磨，乃至刀斧加深才能成器。证明啊，你是我扶摇派开山大弟子，今后遇逆境时当以劫为刀，以身心为玉。 什么叫做开山大弟子？ 开山即为血脉传承之始，你是我扶摇派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第一人。 一口腥气直冲眉心，严征明胡乱推开不知是谁挡在他身前的手，只呕出一口血来。他一点也不想知道自己眼下是个什么熊样，头上脸上慢半拍的感觉到了火辣辣的疼，伸手一摸，便在侧脸和额角上摸了一手混杂着沙粒浮尘的血迹。他的白衣早已经蹭得泥猴一样，一侧的腰带散了，沾着一尾巴泥水。严征明听见周寒正的声音不远不近地传来， 列位自我青龙岛起步，将来或可以自成一派传道收徒，我得奉劝诸位，此时正当用功之时，门派可不是起个好名字就真的能青云直上的了。 严征明撑着地的胳膊不住地哆嗦， 他满腔的激愤与耻辱正正当当地撞在了一起，如水土混合成了一团沼泽，将他整个人都陷进了其中，吐出了一股比仇恨比自责都要来得深邃的悲哀。 大师兄，你怎么了？你说句话啊，大师兄。 李云用力晃着他的肩膀，严征明的目光终于渐渐有了焦距，他木然地看过李云，看过程前，看过韩渊，心里想， 师父错了，我算什么鱼？我根本连顽石也不算，只是一滩扶不上墙的烂泥。师父一定是老糊涂了，否则怎会将掌门印传给我？ 严征明觉得扶摇两个字就像两座大山分别压在他的两肩上，而他形神俱疲，无论如何也没有一根能担得动这两座大山的脊梁骨。 我， 他张嘴想说什么，口舌却好像被满腔的苦水堵住了，一句完整的话都未能成型。而就在这时，程前开了口， 我们什么时候回去？ 此言一出，几个人都愣住了。严征明或许想临阵脱逃，韩渊和李云或许也没那么多的坚持，每个人都有可能说出这句话，他却唯独不该从程前嘴里说出来。他们这三师弟从来都是扶摇山的异类，修行之心无旁骛可谓是有目共睹，给他开一个经楼的门他就能任你差遣，怎么会亲口提出要走呢？ 小师兄，你说什么呢？回哪里啊？ 回扶摇山，先扶大师兄回去。除了金楼的书，我没有要带的东西，一会儿我可以跑腿去叫船，先给我钱。 程前说着便毫不拖泥带水起身转到严征明的另一边，和李云一左一右地将他搀了起来，率先往人群之外走去。 等等，小钱，你听我说，他在讲经，会说很多修炼窍门，你都不听了吗？ 不了，你们先听吧，我走了，不稀罕。 韩渊和李云当然不可能自己留下，此时讲经堂才开始不到一炷香的功夫，他们一行人的离场毕竟是十分引人注目的，一时间连周韩正的目光都投注到他们的身上。李云无可奈何，只好飞快地转身冲高台上的周韩正道， 左护法原谅泽哥，我们掌门师兄有些不适。 周韩正动作有些轻佻地摇摆着扇子，面带讥讽地冲李云一笑， 那让你们掌门师兄多加保重。 说完，周韩正目光一转，落到了背对着他的程前身上，他拖着长音轻慢地说， 那个小子，那个拿木剑打人脸的小子，你虽然也稀松平常，但是剑术还有点意思，若是想再进一步，不妨到我门下试试，过了考教，说不定你能找个正经学剑的地方。 程前好像没听见一样，脚步不乱，头也不回地架着严征明往外走去。韩渊不知所措地看着程前难看的脸色，不知道他是真没听见还是怎样，小声多嘴， 小师兄，那个姓周的。 程前从牙缝里挤出了他这一辈子第一句粗话， 放他娘的屁。 多人小说剧六爻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